两边选手进了比赛席，角色开始载入，比赛即将开始。但就在这时，现场的观众席上突然起了骚动，再然后，直播节目里的潘林也突然叫道：“ 我没看错吧？”“ 什么？” 李一博茫然，开始的载入角色呢都千篇一律，他没怎么注意。潘林犹豫了一下，刚才就是角色载入画面，到君莫笑的时候有装备一晃而过，潘林依稀是在等级的地方看到一个80，立即脱口而出了。可画面一转就过，他不确信自己是不是看串行什么的，角色载入又都是固定的城市，不会有什么抓停特写什么的，于是潘林也没说什么，只是连忙和导播沟通，让对方一进比赛就把君莫笑的装备给切出来。星星现场所起的骚动也是因为有人在角色载入闪过的画面中，在君莫笑的装备身上看到了等级80的字样。一个人两个人可以说是眼花了，可怀疑眼花的人随即发现今天眼花的人好多呀。角色载入很快，观众没来得及仔细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呢，载入已经完毕，角色刷新，比赛正式开始。电视直播的画面在此时迅速切出了君莫笑装备，轰！比赛现场顿时就炸开锅了，这一次全场观众可是清清楚楚看到了装备等级80级，而且还不止一件。武器千机伞、上装乱魂甲、鞋子折云靴、腰带蓄雷腰带、披风拂晓、徽章破天、左指环飓风。君莫笑一身装备被点出了有这么7件银装，等级显示为80。 君莫笑身上是80级的装备，这怎么回事啊？ 潘林这次看得清晰，看得真实，终于不用怀疑自己的眼神，终于可以大声嚷嚷了。一边的李一博也完全傻眼了，80级装备，这什么状况啊？现场那就更不用说了，喧闹声久久不停，整个场馆内都是嗡嗡嗡的一片，大家先是惊呆，然后就开始疯狂的讨论了。就连裁判也是在看到装备居然80级的那一瞬间，整个人也木掉了。他接下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是不是出什么故障了？比赛是不是需要暂时中断一下？再就是蓝雨战队的选手们了，80级装备出现的一瞬，他们也都呆了。 喂，80级装备，这怎么回事啊？ 黄少天诧异，虽然不至于说吓哭，但是他必须承认叶修这一次带给他们的震撼是货真价实的。玉文州显然也完全没有料到所谓的装备提升居然是搞出80级，不过在稍事惊讶了一下后，他已经开始整理思路。 是不是系统出什么问题了？ 蓝雨的其他选手此时纷纷怀疑着，玉文州却没这么想。比赛用的设备和系统赛前都要经过检查，以确保比赛可以顺利进行，硬件设备在比赛中突然有点小故障，这种情况倒是有过，但说数据错误这种状况职业联盟10年可能都没有发生过半次，哪有这么巧今天就发生了呢？ 角色是75级，这点是不会错的。 宇文州没去想那些意外，他开始从逻辑上分析这事儿。 75级角色拿80级装备，那么装备上必须有等级需求减5的属性。 宇文州很快就已经想到了这一点， 但是这80级的装备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个可就匪夷所思了。 这点宇文州当然也不清楚了，他如果清楚，蓝雨战队大概也早搞出80级装备了。 星星的技术部能有这么能耐？ 黄少天惊叹，能做出80级装备，这可是把其他所有豪门都狠狠地甩开了。到处都在议论， 在宇文州之后，解说潘林和李一博很快也分析出了依靠等级需求减五级这一属性实现对八十级装备的使用问题。这个推论是显然的，但是这之后星星是怎么在75级的环境下搞出80级装备的，这个可就谁也说不上来了。 这就是星星为季后赛准备的大招吗？ 潘林在转播中叫道。 80级装备这怎么搞出来的？ 比赛还在继续，裁判在向技术人员确认了一下技术无故障后，自然也无理由叫停。此时赛场上的宋晓也看到了对手身上竟有80级的装备，自然也是大吃一惊。 怕了吧？叶修回道。 那也得硬着头皮上啊， 宋晓回道。不愧是联盟最有名的大心脏选手关键先生，面对本赛季单挑连胜37场的叶修，面对匪夷所思的80级装备，宋晓表示了惊讶，但情绪很快就不为所动。硬着头皮说说罢了，他依然把这当普通比赛，依然是想着取得胜利。 来吧， 叶修招呼着，两人角色各自冲出擂台赛。选图当然不能只顾叶修的需求，干干净净的简单图像他和唐柔可能打得畅快了，可像方瑞要猥琐的那可就不好打了。所以擂台赛的选图要照顾到队中所有人的需求，一般都是内容比较丰富的类型图。不过看起来叶修和宋晓都没有要利用类型的样子，两人直冲场地正中。眼看照面，所有人都期待着这武装有80级装备的角色该是何等风采时，叶修的君莫笑却转弯了。坚持了37轮正面强打的叶修，在季后赛第一场第一阵的单挑中突然就打起了战术来了。 叶修避开了正面对决， 潘林说道。 这是明智的决定啊，擂台赛不同于个人赛，是要在尽可能少损失的情况下拿下对手，所以有条件的话多多利用地形打打战术是很有必要的。强攻型选手其实最不适合擂台赛，在个人赛他们可以强攻1000自损800，那和一滴血不伤拿下比赛一样，都是一分。可在擂台赛这么两个结果，那就是完全是两回事了。 不过很多战队的擂台阵容里也依然是有强攻型选手的，大家似乎也并没有刻意回避让这种选手进入比赛阵容。 强攻是这种选手的风格，但也并不是定式，在擂台赛里强攻型选手也可以打得聪明一些。那就像叶修常规赛打个人赛他就一直是强攻，但现在一上擂台立刻灵活起来了。 但有的选手似乎在擂台赛也是强攻到底的。 嗯，事无绝对嘛，不同的状况有时也需要不同的态度。 两人聊到这儿就不再扯了。此时叶修的君莫笑左转迂回靠向了宋晓掏落杀明的右侧，但因为叶修是在双方照面后才变向的，君莫笑转去哪里宋晓清楚得很，此时早就在提防着这边了。叶修却也没像很多猥琐流那样钻起来不现身，耐心地等候机会。从这一的一个缺口，君莫笑果断露头，轰轰轰，一个反坦克炮三发炮弹就轰过去了。宋晓正盯着这边呢，君莫笑刚露头他就看见了，三发炮弹的攻击那连偷袭都算不上。结果轰，掏落沙明居然被其中一发给击中了，爆炸的气浪将他先退了几步，但是掏落沙明的身形很稳，很从容的就控制住了。 他是有意的， 李一博一下子就看出来。 哦，他在测试君莫笑攻击的威力。 装备更换太多了，属性大变样，基本思维虽然还是能看到，但是攻击力有多少还是需要实测来掌握。宋晓挨这一炮自己心里有点数，也是给整个蓝雨战队输送情报，接下来他们还会一再面对叶修的君莫笑，需要快点把情报建立起来。 嗯，君莫笑这次一气换了好几件装备，真是相当给力啊，所有战队在常规赛对他的研究算是全都废了，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了。 更麻烦的是千机伞不同形态属性明显不一样啊，掌握起来更加麻烦。 星星这真是一手狠棋啊。 现在就是不知道只是居木校有这样的提升，还是星星所有的角色都有提升。 这个我们稍后就会知道了。 现在叶修让巨魔校攻击了一下后就再度隐藏起来了。 宋晓看起来也并不急着有所行动，是在解读巨魔校这一击的伤害吗？李指导，您看这一击 啊，这一击明显伤害比以前有了显著的提高啊。 本赛季的解说让李一博越发觉得有力不逮，他已经准备也加强一下学习，但是你要说从一击上就看出这种变化其实并不是简单的事，这是由攻方角色的攻击力和守方角色的防御力共同决定的。李一博和他们的观众一样，也是不知道角色真实属性的，所以让他从这么一击中直接做出精确推断是不可能的事。蓝雨战队的选手至少知道自家的防御力，然后可以在伤害损失上来逆推，其他旁观者呢，在他们眼里君莫笑遇100个对手那就有100种程度的伤害数据，从中掌握君莫笑攻击力真实属性的难度非常大。李一博纵然有心加强学习，但也没可能这么快就把这么难的东西都给搞懂，除非有战队愿意提供资料给他。很遗憾这当然是没有的，所以他只能做出君莫笑攻击比以前高的结论，而这无疑是个废话，换了这么多80级装备攻击不变高那是图啥呢？